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呢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北京广播网的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当然了，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比如说想吃什么样的风味，或者呢您准备去哪儿，想了解那儿呢有什么好吃的特色的能够推荐，您呢都可以把问题呢提给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那小黄人的那个，那就是我们了哈。 嗯，在此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二的固定嘉宾。 哎，对，我们要请出的是茶文化专家、北京实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对，今儿个才算是他的主场哈。 是。 哎，昨儿个是不是憋坏了？ 昨儿来早了。 起猛了吗？ 哎， 对 对对。对 吧， 起猛了才24个小时，也不太多。 还可以倒时差呢。 哎，是 不容易的。 是是是是是。 哎，我们今儿呢要跟多杰聊的这个话题呀，特别的适合我。所以为什么让小胖休息了呢？主要这个话题啊得我来聊。花花呢，也适合。因为花花被誉为妇女之友， 嘿， 嘿， 失敬失敬， 什么意思呀？这称号怎么了？ 我这会儿又接不上来了。 所以我们今儿要聊的就是说一说啊，这个适合女性喝的茶，为什么呢？我们马上要过节了呀， 嗯， 对吧？ 不是啊，你们对， 我们呀， 啊，对， 对你干嘛往里头跳？ 我 说了我们， 他说的时候他来了一下，你没看见？ 没有没有，我又没说咱们， 啊，是是是， 你怎么那么敏感呢？ 我不能够，不能够。 那再说了，你进入我们这圈怎么了？ 好， 对吧？ 好，啊、好，好。 然、后，所以我们今儿妇女之友又扩大了一位哈。我们今儿呢要说适合女性喝的茶，本来呢应该俩女主持人，后来想了想呢，还是把花花勺上吧。 嗯、 为什么勺上花花呢？ 因为凑不齐。 所以你今儿是起猛了的那个是吧？ 哎，对对对， 主要是花花啊，她爱喝的这个茶呀，就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去闻，它香啊， 对 对吧？ 啊、哦，不给人家喝， 啊对， 哎不，那个小熊说的这是有道理， 有道理的、嗯、啊，嗯， 就因为好多女性啊，她其实喝不惯花茶，因为它艳， 嗯， 它浓， 嗯， 但是它的味道好。对吧，所以它特别适合闻，你发现没有，基本上喝花茶的女性，我没说所有，大多数年纪偏长。你见过哪个年轻女孩喝花茶的吗？有，少。 嗯，你确实如此是吧，咱们一个妙龄少女， 嗯， 拿一个大半缸子艳艳的气上，这么一缸子高碎， 嗯， 往办公室里这么一坐，多有范儿，你看这。 一看就是北京丫头， 是是是， 多好， 你看描述也多有画面感。 对对对、 啊， 旁边再挂一笼子，有两只鸟， 这是宫位吗？这是。 然后怀里掏出一蛐儿，哎，蛐蛐儿， 他这最难受 了。 所以我们今儿要说的是适合女性喝的茶。 嗯、 当然了，在节目过程当中，如果的女性朋友，比如说想了解我们适合喝什么茶呀，我喜欢喝什么茶呀，我一喝什么茶就有反应啊，您呢也可以来问一问哈，看一看这个让多宝宝给号号脉。 哎， 啊。然后呢看看这个到底为什么，对吧哈、嗯、 当然了，不光是因为马上要过女性朋友的节日了，而且再其次，我们为了围绕着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节日，我们这个星期基本上多期节目都是围绕女性朋友。 哦，真的吗？ 当然了。 哎呀， 你比如说啊，过两天就是适合女性又吃的同时还瘦身。 哦， 挺好的吧？ 那我也得听听。 不是，那这 你看占便宜啊， 这期就不要叫我来了， 好吧？ 因为我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然后再有啊，比如说吃什么东西又健康，同时越吃自己身材越好越美丽，特好吧？ 哦，那这个我也可以听听。 这也别叫我来了。 啊，好好好。而且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商家都这两天在打女性朋友的牌。 嗯， 你比如说，某购物网站那上头 人做广告就说了，好了，据统计，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在网上买健身服啊，跟健身有关系的产品啊，提高了263%。 哇， 你想都是针对女性的， 真好。就连某家政 APP 也是。 啊，是吗？ 嗯，38节专场。 嗯， 我寻思这凭什么给我们专场啊，对吧？ 就跟我一好朋友似的，我好朋友他妈，因为他刚生完孩子，他妈特认真，因为他妈退休了，他妈说了，儿子，你别找月嫂，我报一班我学去。他妈真报了一个月嫂培训班，学3月。学完3月之后回来，真的整个月子都是他妈弄的，特别好，而且特麻利那么一人。然后因为我去看看人家好朋友的孩子嘛，去了以后，他妈跟我说，梅子，以后你生孩子啊，我告诉你，孩子起湿疹我有绝活啊。真的吗？但是我将信将疑，但是人说了，你看我这证书，我真学过。专门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人又说了，在怀孕8个月的时候连着吃8天鹅蛋，湿疹没有啊。我说真的吗？行，将信将疑，真的。哎，你们俩什么时候要孩子？ 别再跟我说这事儿了。 哦，我以为你有这个要吃鹅蛋的。 不，鹅蛋可以吃，但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来，哎，但是说湿疹我也有绝活。 说 小孩湿疹，真的，小孩湿疹。 金银花吗？ 不是。就是把那个花椒啊，给它用油给它炸过之后呢，把花椒油给它滤出来，晾干了，晾凉了，然后给它抹，就抹在湿疹的部位。 哦， 那个起效果。后来我发现在网上有另外的一款小孩专用的湿疹膏，号称没有激素的啊，那个也很管用，那个也是一些小护士推荐给我的。然后我仔细看了它当中的成分，有花椒。 哦， 所以之前的那个方法就得到了佐证。 明白、嗯、 然后我们家孩子起湿疹真的特别严重，后来就用这两种方法治好的。 嗯， 你们这话题我插不上嘴。 对，你就当是经验积累吧。 是， 早晚用得上， 默默地记下来。 我刚才都跟你说金银花，你赶紧跟上 啊，来点白茶。 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茶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茶适合女性来喝啊？现在很多女性都在喝那个花果茶，花果茶到底是不是茶？ 哎，首先来讲呢，这花果茶我是看到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在喝，而且呢都是这个面容姣好，形象美丽，往这一坐，主要为拍。 嗯， 不是为喝啊，这都很多呀、 嗯、 因为它好看，这是我引出它的第一个点来。它颜色呢丰富， 嗯， 甚至于说我可以用绚丽来形容、嗯、它有的时候不光是红的粉的，还有那蓝的、 啊、 紫罗兰的色 啊 那个颜色也有啊，很艳丽的颜色，很好看。要说这是不是茶呢，别看里边带个茶字，我在节目里我也提到过，它不是茶。从我们今天意义上讲的茶，它不属于，就是我们从植物学定义的这个山茶和山茶属的这个茶，它不是，它是以茶叶的方式进行冲泡和品饮的，也用您泡茶那茶壶，也用您喝茶那茶碗，也做的您的那个茶管，这都没问题，喝的这一杯，所以它叫非茶之茶。先说好了，它肯定不是茶。那种类非常多了，说这茶好不好呢？我觉得吸引咱们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最关键点就颜值高， 漂亮 是吧，人都说这叫怎么说，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那90分都是靠颜值。 哦，我以为70分呢，不是3分和7分的关系， 这不一共10分了吗，再加90分，这不合100分吗、 啊、对， 你看多机智，多机智， 终于给自个儿圆回来了。 哎， 但是我要说你肤浅， 都是为了颜值好看嘛。那你说颜值好有没有用？那愉悦身心它还是有作用的了。 是。 但是你说它对于身体的这个好处，应该讲我前面说一个观点，与茶是不尽相同的。如果我们说看到了很多的文章写的，我们也看书啊听节目啊，说到了茶有一些对身体上辅助的这些调养的效果，我诉诸于这些花果茶能不能起到这效果呢？肯定先说达不到，人家可能有人家的效果，茶有茶的效果，这两者起码不能够等同视之。哎，这先说好这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Daki 说了，我们办公室里土生土长的北京妞每天就是一大杯茉莉花茶，怎么样，满屋都飘散着茉莉花茶的香味，就好像有人撒了一瓶茉莉花的香水一样。我们每天不用喝花茶，直接闻味就已经醉了。而且他那杯子是我目测市面上最大的马克杯，虽然不是搪瓷缸子，但也很大一杯了。 嗯，你看 WQ 也说嘛，我就喝花茶呀，还行啊。 嗯， 是还行，我没说不行啊，这是好事。 就是岁数嘛，岁数 啊，那肯定。这个茶叶的饮用，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刻板的偏见，我们好像觉得哟，这是不是老年人才喝茶呢？那是以前了，现在大家追求的都是健康生活，而且是一种有品质的雅致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诉求之下，我觉得茶是恰恰契合大家这种需求的。健康饮品它是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来讲，精美的茶器，摆一个小的茶席，在家弄点这个小壶小碗，它本身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抹亮色，所以这个完全不局限在年龄上。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茶了。 对，就是我总认为女孩子一学了茶道，往那儿一坐，哎呀， 就有味道， 本身就特别美，然后再穿上特制的那种服装。比如说我周围有几个女孩特别喜欢茶道，没事自个儿在家这个沏个茶呀，都弄得很全，那家伙事儿。然后你跟他一块儿出去吃饭的时候，但凡餐厅那包间里头有那个茶席的，他都往那儿一坐，哎，你就瞬间觉得岁月静好，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我们俩还是喜欢居酒屋那种感觉。 哎，那就是我的。来，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茶也是适合女性喝的一种茶。对吧， 今天的茶 得好好介绍，因为好多人发的关键词都是花茶。 那不都赖你们俩吗？啊，没发试诊就算不错了啊。是这样的啊，今天咱们这个带来这款茶，就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适合女性喝的，它属于红茶的一类。这个是两个设计啊，作为我来讲，另一方面是说三八这个妇女节到了，咱们这个女性朋友们适合喝的茶应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另一方面我说一句，这也是对应着现在的天气和气候。现在是什么气候？我觉得可以想接近于初春时节了，是要暖和没暖和之前，马上又要停暖气了。 嗯， 哎，这几件事都要赶在一块儿了。我已经目测到大街上很多人脱下了冬装了，但是我得劝各位一句，这时候还是很容易多发感冒的，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越到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在茶品的选择上，首先来讲要喝茶，而且喝热茶。这时候别急着喝冷饮，这是我的第一观点。第二个观点来讲，喝茶上可以喝一些有焙火的，或者是喝一些发酵度比较高的，像红茶这一类的。所以说今天我带这茶，很多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一直都是这思路，我推荐哪一款或者哪一个类型的，也是告诉您这个时候选点这个，咱家里有自己找出来喝点也是最合适的。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就是红茶。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呢现在可以开始发关键词了。我们的关键词两个字儿，红茶。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红茶应该是属于 云顶红。说云顶红， 以前咱们分享过， 哎，这应该是老听众朋友都是有很深刻印象的。而且呢，原来还老有朋友来问呢，就是什么时候还有这云顶红啊，因为咱就得间歇一段时间才有嘛。所以说这款茶呢，老听众朋友就不说了啊，咱们都是知道。我给简单再介绍一下，这款茶呢是以乌龙茶的茶青为基础做的。哎，它是清新乌龙的这个茶青为基础来做的这个红茶的工艺。那所以说我又把它定义为一款乌龙红茶，既有乌龙茶的香气和层次感，又有红茶应具备的纯和甜，这是我个人比较偏好的，也是我在这个加工工艺里边参与程度比较高的一款茶啊。因为那个产茶的那个地儿在海拔1600米以上的山峰上，它的下边能看到的是云海，等于茶园在云海之上。我有时候拍照片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我说这茶咱们在这儿做出来的，我给起个名字，我起的名字叫云顶红。哎，云在顶上的这红茶。 哎，这是哪一年呢？ 啊，这个茶是2017年的。 2017年的红茶是越搁越久越好喝吗？ 它有一个后熟的过程， 不见得是新茶好喝。那么大家老听节目也都知道，后熟，那就是说茶叶经过一段时间的存放，恰当的存放，味道会变得更加的好。那这俩字应该叫更圆润了，哎，觉得更圆润一点了。 哎，那你今天分享这款红茶实际上也是专门为女性朋友准备的是吗？ 说实话啊，我去在我这儿我工作室喝茶的朋友、 不分男同志女同志。 首先来讲，如果是女性朋友来到我的工作室、我比较首选给她喝的一个是白茶，一个就是这款茶。为什么？我就是觉得这款茶最容易让她接受，也比较容易打动她。不是所有的茶都行的，我给来一大红袍，名字挺好，听着也不错，真一喝上，我跟您说，十个人里边八个人不是那么接受，因为它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品种的味道，再加上它焙火的感觉，咱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不接受这味道，包括很多的北方朋友对这个味道的接受程度都比较低，它需要循序渐进的，老茶客还行，所以我给人选茶的时候都有一考虑，这款茶还真是多选给女性朋友。 哎，那你建议那女性朋友们配这款茶是拿脱脂的好还是不脱脂的好？ 啊，你真 是、啊、你说的是奶茶是吗？ 红茶不都得加点奶吗？ 啊，是这样的，一会儿咱好好讲讲这红茶。这红茶里边比较适合的还是红碎茶加奶。 哦， 红茶今儿咱普及知识啊，这个红茶就分两大类，从条索上一个叫红碎茶，一个叫直条茶。 红碎茶相当于咱们那个高沫吗？ 不相当于，高沫是自然磨的，那个就是粉碎了，那个红碎茶是人工的，在制作工艺上就有区别。 哦、成品茶其实就是这样的。 对了，很多咱们现在朋友去斯里兰卡玩，有时候去印度玩或者去、英国带回来那茶叶，回来一看，哟，他们这怎么蒙人呢？怎么给咱们都是磨的呀？ 我们都是高碎呢、 哎。对了，其实人家那是红碎茶，红碎茶品质要求是什么？三点：浓。要浓啊，泡出来要浓，强，强度要高，还有一点什么，要鲜，有一点鲜爽感。但是您注意，它里边没有一点，就是没有甜。红水茶的品质要求里边不要求甜，为什么？靠奶跟糖往里兑，这浓强就是对着这说的，不浓不强的，搁奶搁糖进去，茶味没有了。 所以条索状的红茶并不适合做奶茶是吗？ 哎，有点糟践，当然也可以做啊。你 适合做茶叶蛋。 哦，高级了， 它这个倒符合我的口味。如果是直条型的这个红茶，刚才我讲的这个是红碎茶，直条型红茶里边一句话四个字叫纯中带甜， 就回 纯中带甜， 甘， 对，一定要有甜甘甜的感觉，这是它茶汤本身就需求的，因为它更多的做清饮，更多做清饮。 哎，我能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款就是用岩茶打底的红茶，它的口感应该是？ 我先纠正一下，用乌龙茶打底的。 乌龙茶不是岩茶呀？ 哎，不是。 下次出款岩茶打底的。 哎，好嘞，你看他这人就是强迫人家这个。 我都想好名字， 叫 红顶云， 多难说呀、这名字，有点绕嘴。 哎，他圈 儿吗？这是我们专业吗？ 我怎么乐得这么开心？啊，这乌龙茶打底的红茶怎么了？ 对，它出来的口感应该是什么样呢？ 这个口感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啊，单独的红茶呢，纯中带甜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老茶客，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有一些红茶我不是那么的主观上的爱喝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味道有点单一，这是我个人的态度啊，我觉得有些红茶味道比较单一。那你说它这款就是我把它变了有乌龙工艺以后呢，层次感就出来了，再加上有焙火，这三点结合在一起，这个茶的层次感一出来，味道呢就比较多样了，就比较丰富了，喝起来更有意思，这也是我个人爱喝的茶。反过来讲，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思路，我不爱喝的茶我不跟您分享，我一定是这个思路。 你这个有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你看你那个表情。 所以我们今儿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款鹤 红茶 鹤顶红 受了我们这朋友的这个道了，他说的随便说，我之前买了一款咱们的云顶红，有一天我们同事看见了，哎，没看清楚，以为鹤顶红，跟着问我一句，你现在是不是百毒不侵？ 天哪， 练出来了这是。 我们今儿这款云顶红呢，价格呢是199，100克装 也就2两的茶。一般来说，像冲这样的云顶红，每次的投茶量应该是在多少？ 6到8克吧。啊，我个人的感觉呢。要听我的啊，我今天喝了一回，我搁的是5.5，150毫升的 出，我搁了 5.5， 我觉得轻了。 对呀、啊，我一听我觉得这少点吧。 哎呦，那你不能这么说。 你是喝花茶出来，所以对来说可能有点轻。 有一种情绪给你、啊。其实是这样，要因人而异。我给您说的六克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安全的数值，这绝对能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儿得在80分，有的人可能就恰到您的100分了，但是不一定了。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上下调动的值，到我这程度了，大家都知道我，你别笑话我，我是重口味了，我现在这口重，我喝的我就得喝的八克我才觉得有这感觉。 嗯， 哎，但是要是一般比如说咱们这个小姑娘啊，或者是喝茶本身比较清淡的呀，可能你这六克还得往下调一克，5克左右就可以。 对，一般来说在我们家都是这样的。就我们家先生冲茶，他先喝第一泡和第二泡，第三泡以后是我和我妈喝。 嗯， 就我们觉得那个茶的味道和口感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 嗯， 后来我就发现，除非是特别爱喝茶的女性，而且她喝的茶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偏重的，就比如说备过火的这种，那她在投茶量上就会高一点。但大多数女孩子在喝的时候投茶量都会比男性要轻。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对，这个也符合这形象，是不是？不能喝那么艳，是吧？ 不，小熊说的仅仅是一方面。就比如说有很多，就包括我们邻居什么的，都是特好喝茶的茶客。没说嘛，他跟他爱人，他们两个人，他爱人吃素，所以他也跟着他老公吃素。 哦，那两口子。 对呀、 啊哦， 然后我不是说了吗？他老公是当音乐人的，没事自己弹古琴。我上次去他们家就跟我说：“来，别走，我新拿来的那个黑茶，来，咱专门在茶室里，他爱人弄茶，弄完茶，弹一曲子，哇、哦，天哪，当时那种感觉特别好，除了那茶艳一点。后来我都问他们，我说这有点重啊，有点重，我说刚喝一杯，我肚子里就有点翻。后来他们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那个重量走的， 对， 因为他们就是老喝，可能就跟你一样、口味都重。 对，你应该把你那经历告诉人家。 然后呢？ 送四张黑茶，你这个。 然后以后去这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你得自备茶点拿过去。 我以为自备手指、 啊。没有，我也提醒他了。我说每次只弹这么一首曲子不行啊，还要再练多点曲子。 但是茶不能太浓强，这也是一个健康的饮茶观。 其实呢，在喝这款红茶的时候，还有很多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怎么能够才把这个红茶冲得好喝哈。我们稍后呢，这个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哦，单价是198吗？便宜了1块钱。哎呀，我来就是不一样哈。红雾说了，说介绍一下英德红茶好吗？是不是加上柠檬片就成了柠檬红茶了？红茶适合酒泡吗？一般几泡？ 英德红茶还有时间吗？ 1分钟够吗？ 啊，1分钟差不多吧。英德红茶出产在我们广东的英德地区，它应该说呢，是红茶里边相对价格亲民的，也多走于出口路线的，做高档的倒是不多见啊。在我们这个广东地区啊，包括我国的香港地区啊、澳门地区啊，饮用的都比较多，北方的饮用相对会少一些啊。也可以清野，也可以跟您说的似的，我调制一下、 就加一点其他东西、没问题。 但人家不是加奶，人不说加柠檬片吗？哎，也可以。 来，我们先进本时段广告。在广告的时候呢，我们请多杰来看一下八爪鱼这位朋友的信息啊，说给看看呗，我爱人刚从单位拿回来的茶，我不懂，生的还熟的，生产日期是2015年呢，说我们是外行，大概价格是多少呢？ 好， 然后呢，我们让这个多杰来给看一眼，看完了之后呢，如果是特别贵的呢，我们就偷偷回复给您吧。 嗯， 如果特别便宜的呢，我们也偷偷回复给您。 这不是没说一样吗？ 对，就害怕是朋友送的。 啊，好。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当代商城魅力女神节启幕，3月2日至11日，鼎城店满100最高减38元，逢特惠日满600赠60积分礼，多买多赠。装扮魅力女神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电话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张工。张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下面请您介绍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天气情况。 好的，那么我先把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大的一个天气的概况先说一下。这个南方现在看来受到一个偏南暖湿气流有增强的这么个态势的影响，由于一轮新的降水看来呈这个增强的趋势，预计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可以达到最强。那么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那么再就是在北方，你像西北地区，像山西，这些的，还东北，还有这些地方呢，有这个小到中的雨夹雪天气。再一个在气温方面来看，受这个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华南等地这个气温骤降，10度或者10度以上。那么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呢，像江西的北部、湖南的南部。和湖南的东南部和这个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再一个就是在苏皖南部、江南南部和东部、广西的大部、广东的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中到大雨，那么局地还是有暴雨，估计这个降水量在40到60毫米，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预计的这个降水啊，在8号，那么给降水就范围的迅速的收缩，强度也会减弱。再一个就是，那么今天夜间，看来就是山西、内蒙古，有小的这种雨雪天气。这个气温方面来看，那么受到这个冷空气和这个天气阴沉的这个影响，降温因为幅度比较大。那么以这个广东为例吧，那么昨天、今天，甚至到明天，这像广东这些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应该在19到25度。你到了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下降到11到17度，因为天气，就比较凉了。那相对于这个南方的比较强的降水和降温来说，那咱北京来讲，天气应该是表现来说还比较温和。那么现在天气已经阴下来了，预计呢今天的半天后到明天的傍晚之前这段时间天气阴，山区啊，很可能有这个小的，这个零星的小雪，或者小雪天气。平原地区啊，就是很可能也有短时间的这种小雨天气。平原地区看这个量不大，降水量像山区的降水量，比如说有些地方没说能达到个2毫米左右，是这么点。在这个咱北京来讲，一般春雨啊贵如油，这要是能下点的话，就可以湿润和净化空气，那么这也是比较好的事情。 现在看来明天傍晚天空呢，对北京来讲就逐步天气的放晴了。明天夜间一股冷空气下来，风力可以达到3-4级，这是个平均风速。阵风，现在看有个6-7级的阵风，包括平原地区有些阵风也比较大。那像这个风的情况，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也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张工。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各高速路的机动车流量的情况。目前呢，在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的方向，以及京藏高速马甸桥到清河收费站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到郭庄子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的方向，以上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7.6 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茶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的，让多杰再次重复一下，除了收听还有收看，收看的方式是？ 收看的方式是两种，一种是北京时间的 APP， 另一个呢打开这个北京广播网，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超级适合女性朋友，当然也适合男性朋友喝的红茶。那您回复关键词红茶，红色的红，茶叶的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分享装了。100克装198块钱。有朋友在问说，那个照片当中的那红色的那个棒棒是什么东西？那应该是茶叶罐吧？ 没听说过，那是一茶则。 啊， 那是一个装茶赏茶的一个茶器， 对， 一个茶则。 这个不在套装内哈。 啊，那多明白。 不错了，他没问那个是个吸管吧。 啊， 那就不错。 那谁热得快呢。 这有道理，不过没看见电线啊。那我们今天的这款红茶它的特色是。 应该是这样说的啊，红茶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饮品。那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报告啊，就是对去年茶叶工作的这个总结报告，那还是以红绿茶为最主体，这俩占据绝对优势，其他是不能比拟的。那么红茶的适应范围之广，甚至于要超过于绿茶啊，因为它本身的口感甜润柔和，这几点它都占上了。那么这一款云顶红呢，因为很多老听众朋友啊，他都是已经有这品饮习惯了啊，就是我就这个简单说啊，简单说它是，我叫把它定义为乌龙红茶。 我还是要定义为乌龙红茶。所以说它突破了一般红茶的一个概念，就它属于这种男女通吃的。你看就我显然是个男性哈，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乐什么呀？ 不用解释 啊，是我就标明一下嘛。 有些欲盖弥彰的感觉 啊，我咱们盖也盖不住，你放心啊，我是一个男性啊，但是呢，而且我又是一个喝茶比较多的人，所以相对是一个喝茶上口味比较重的人。但是我对于闽红，也是非常的喜爱，因为我平时自己会经常的喝。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运用了乌龙红茶的工艺，同时，请您注意，我这里边还加着传统的焙火。我这上面是有传统的，就用阴阳洞的方法进行的这种打底焙火，才能够保证这个茶的香，还有它的耐喝。我是很怕一个茶不耐品不耐喝的。我们有大量的高档茶呀，乍一喝是不错的，但是呢，它就像一个审美的欣赏一样。我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经验，说这件衣服乍一看挺好看，越看越不好看。哦，可能有这情况，我逛街也见到过啊。有的呢，就越看越耐看。你比如咱长得虽然不好，但越看越耐看的，是不是？ 对对对， 啊、 你看我又接不上话儿。 那可不，我没说你就不错了。 我们都是不，我们都是这一类的。 哎，对了对了，茶其实也是一样，我是喜爱那种越喝越耐喝耐品的茶。 嗯、 那如果想这样的话，层次感是必须的。 对， 嗯， 所以说它的工艺上，我有这样的一些倾向和设计。 来来来，我们先帮助一下八爪鱼 啊，八爪鱼，我看它这个了。您的这个茶呢，毋庸置疑，它是一个。普洱茶，普洱茶呢，再准确说是个普洱生茶。生茶呢，这个我给其他听众朋友也说说啊，人这茶挺高档的，人这是小颗粒的 古树茶 啊，一个一个小块的啊， 看起来跟金砖似的。 嗯，巧克力块， 但巧克力块没有那么大，小个儿的，小个儿这种。那我给您的建议呢，这种茶如果打到这种包装的时候，其实它是建议您把它喝掉的。建议你把它喝掉，它存储起来它不会有压整饼的那个转化的那么好，它不会有转化那么好，但是它比较容易便携呀，而且你不用抠啊，不用撬啊，哎，这也是今天的一个趋势， 对， 一种趋势。而且这茶我跟您说，目测就不便宜，不管谁送您的，咱不知道啊，目测可不便宜。 嗯，就冲那金装纸是吧？ 啊，它这种以貌取人的个性又出现了， 随你 啊。你看它越来越机智了啊，喝了喝了，快喝点。 但是。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啊，怎么 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应该说是提醒吧，生茶呀，尤其是普洱生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喝的，因为它劲儿特别大，就它属于比绿茶的劲儿还大。就我基本上喝别的茶没什么反应，但是只要一喝普洱生茶， 你知道我怎么喝吗？我现在把这普洱生茶当佐料喝。 嗯， 怎么叫当佐料？你配着喝是吧？ 配着喝，我一向都是配着喝。不是，我现在回家，比如喝普洱了，今天说咱喝普洱，跟我们老太太喝什么呢？我还是熟普打底，或者是陈茶打底，单加上一点生的这个茶叶进去，就生茶进去，点一个鲜味儿，因为它鲜灵度比较高嘛，点一个鲜味儿，茶汤的活跃感就好一点。但是它不能成主体，它成主体，甭说你这样娇弱的身体，像我这样娇弱身体我也定不住。 像小胖那样娇弱的身体呢？ 小胖啊，大家伙不知道看没看我直播啊，这我给解释一下，就是那个夏明老师那位主持人，他属于三棒子勒不倒那种个性。但是这时间长他也定不住， 真的 肯定这肠胃他不是钢筋水泥的啊，他是还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我给您的建议，这普洱生茶有人说家里有这么多呢还挺贵，他一定比熟茶还贵。 对， 怎么喝？熟为主，生为辅，点着喝。 嗯，好好好。另外我们安仁鹏朋友发信息说，今儿有茶吗？ 有，就是您回复关键词红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分享装了。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喝红茶，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喝下去之后胃里是暖的，这种暖是好多女性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所以你会发现喝红茶和喝绿茶喝下去之后感觉完全不同，绿茶喝的是一股鲜嫩的劲儿哈，你喝到之后你就感觉是你的这个整个喉咙的部位它的感受特别的清晰和明了，那个气息觉得都是在你的口腔里头。但是你喝红茶觉得它是在胃部开始慢慢的开始一点点暖起来，就像一团火一样一点点酝酿开，然后香气和回甘才慢慢上来。 嗯，哎，这个描述的很好啊。 对呀、 啊，啊，这有进步啊，这是。 哎不，你别看他喝茶少 啊， 但是我觉得茶跟美食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 他说你吃的多， 我 这还用他说，大家都知道。 但这相通，我同意这相通这一点，在味觉上，在体感上还是非常相通的。那么应该讲是中国六大茶类构建了我们中国饮茶的丰富性，各有各的美感，就如同各菜系一样，这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啊， 没有您讲 啊，就是各有各的美感。那除非我们是当地人，会有怀着一种思乡的情绪或者这种乡愁去吃一个菜，那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我觉得如果作为我是都愿意涉猎的。那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咱们约饭也是这样， 对， 哎，今天来一种什么，明天来一种什么，这样才丰富多彩嘛。 哎，所以呢，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红茶啊。我们今儿分享的是刚才多杰描述了半天的红茶，有回云贵红，有回云顶红的，您都回多了，就回红茶俩字儿就行，啊。 Right. 我们也是数量有限啊，多杰最爱干这事儿了， 对对对 啊！先进三十秒广告。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继续来回复红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分享装了啊。 嗯，帮助两位朋友吧。 嗯， 先来看看这个苏静雅。他说12年的白茶饼拿来跟红枣啊、枸杞啊、桂圆啊一起煮，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嗨，您喝了就不浪费 啊？对对 啊，这是我说的实在话，咱家人自己享受了，这怎么能叫浪费不浪费了，对吧？对，那您说我觉得这有点这个不够精细了，那先泡上一两道，先喝一个层次，那么再把它出到您的煮茶器里，再按您说的方法再煮，咱这不就二重享受了吗？ 对， 这就可以了啊。 嗯，像我们今天的这款红茶，它适合于泡几泡？ 它比较耐冲泡，因为它是乌龙茶青的原因。其实啊，我要不跟您说呀，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一款乌龙茶。 因为你不是乌龙底吗？ 对，它会有乌龙，有很多人说，哟，这是红乌龙吗？哎， 是不是就类似于咱们上次说的乌龙茶是绿茶底？那个是还是说它 先说树种 啊， 也用的这个树种是清新乌龙的树种，它本身就是最广泛运用在优质乌龙茶上的一个树种。那么这个树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茶青啊，就是那鲜叶呀，首先来讲就是刚才讲耐冲泡程度就比较高了， 嗯， 其次来讲呢，香甜度高，香气好，而且甜度容易显得出来，这都是它的比较优势。因为你知道乌龙茶本身就是什么是乌龙茶，咱们在这儿今儿虽然聊红茶多讲一句，乌龙茶一言以蔽之，有绿茶之鲜爽加红茶之圆润，这不就是乌龙茶吗？ 哎，我喝乌龙的时候我觉得里头还有甜香感。 对，甜香感非常明显的哈，所以说大家对乌龙都喜爱，不管是哪种乌龙。那这款红茶呢，应该说它比乌龙啊往前再走了一步，就是在甜润的角度上发挥的更多一步， 嗯， 应该是这么去讲， 嗯， 加上焙火的工艺，层次感一提。 好， 哎，在冲泡的时候，关于器皿有具体的要求吗？ 瓷就可以， 瓷砂 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呢，因为要经常就是怎么说呢，体会咱们听众朋友的想法，但听众朋友家里还是瓷制的是最多的。我觉得啊，瓷壶啊、瓷盖碗啊、马克杯，这不都算瓷的吗？ 对， 哎，那还是瓷制比较多。那我还是自己也用瓷制去冲泡，风味还是非常好的啊。 我现在已经不用那个冲泡了，泡茶了。 他原来有一个80多块钱的那个纯 紫 砂 啊 啊 啊！亏心不亏心？ 现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我跟涛子，我们一块儿都使那个，挺好的。 使哪个呀？ 就80多那紫砂， 你不是一直用那个吗？ 是是，所以我觉得挺好，而且冲泡各种各样绿茶、花茶、什么乌龙，哎，都挺好。 哥，我建议你还是换换嘛。 是，先在家里我换了。现在家里，我现在改拿扎啤杯子喝了， 火， 因为它量大呀， 是是， 而且再其次，你能看到茶在里头的状态，我觉得还挺好。 你说这都超出我的研究范围，接不上话。 因为超市里买一赠一，我说想来一对儿、 啊。哎呀，这个喝茶，这个刷牙， 你还押韵 呢？扎啤杯那是， 扎啤杯也行啊，涮的牙刷合适。 哎呀，淘淘说了，说多宝宝小青柑菊普茶的这个不是小青柑普洱茶的冲泡方法。 哎， 是这样的啊，这个小青柑这些年比较火的一款茶，我给您的建议呢，不多饮用啊，适当饮用，调用性的饮用。很多人拿这个说长期我当个口粮茶不太适合，那是青柑它本身的药用价值不适合长期饮用的原因。那您现在说我这怎么冲泡？它这个这么小，它本身一个颗粒它基本上就是一回的量就可以了，就是可以的了。那么水一定要开，水不开的话外皮打不开嘛，它的味道也出不来。那么不建议您过多的闷泡它啊，不建议您过多的闷泡它，水是快进快出。 好，哎，咱们再说回来，今天一开始因为包括放广告的时候编辑就跟我说，哥别老说今天这个茶就适合女性，专门给女性推出来的这款茶， 他怕男性不高兴。 是这样，我觉得他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 啊。 那你也一直在节目里给大家解释了，实际上这个在喝的时候对女性朋友是有一定好处的，应该说 啊、哦、你说这个 红茶 哈、 哦、 对对，的确如此，应该说不光是红茶，这是双料好处 啊。 刚才我讲的时候不知道您注意听没有，这个季节适合喝什么呢？红茶加焙火茶。 对， 焙火茶也是不错的，如果您家里现在有一些比较焙火的品种，比如水仙、肉桂、铁罗汉，类似于这样的也可以找来喝一喝，因为这个季节就是这么个季节，说冷不冷说热不热这么个季节。 对， 又诱惑着您想脱去冬天臃肿的衣服穿上点好看的哈。 嗯， 但是这时候一定得留神，因为它确实乍暖还寒，也容易有这种情况。那么说到对女性的这个好处，那么一方面它是红茶，那就刚才说这种浑厚啊，包括我们刚才熊丽老师描述的这都非常好，就是它在整个体感上的这种，人家是从一个纯女性的角度，是不是人家是个女性，从这个角度来讲非常的恰当，我觉得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作为男性的角度啊，他不考虑这个 啊，对， 还是好喝为主嘛， 对， 是吧，以这个角度，那人家女孩子身体比较娇弱，那体感呢可能就更注意。而且以我的经验、女孩喝茶体感的敏感度明显的是高于男性的， 她、 哦、细致啊，她还细致， 对对对，还敏感。 哎，对了，有的时候咱男性啊相对来讲大条一点了，对这不那么敏感，人家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季节红茶再加上焙火茶， 嗯， 暖一点的、 嗯、 相对来讲茶汤的颜色深一点的，您看着也暖和，喝着也暖 和。嗯， 哎，我能问一下这茶减肥吗？ 减呀。 嗯， 减呀。 不是黑茶砖茶减吗？ 那是你呀。啊、 哦， 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啊，减肥是两路茶最减肥、 嗯、 我不爱说这个，所有人都找我来了啊，是吧，这个喝完茶你们都饿，一个又吃完了又跟我说不减肥，那我哪管得了。是这样的，乌龙茶跟黑茶的减肥效果都非常好，这个是有科学的验证的，尤其在我们邻国的日本，他对乌龙茶的研究还非常的多、 嗯、 啊，他认为乌龙茶可以减肥，是健康饮品。我原来跟你们讲过这事儿吗？ 嗯， 在那个超市里边卖乌龙茶，在日本超市 没有 没 边上得有四块肥皂绑在一块那么大的一个白乎乎的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呀？ 白茶， 这是脂肪 啊。 他说你喝完了这些脂肪都下去了，怪吓人的。 天哪， 哎，他就是讲这道理，他 是乌龙茶。还有我们有研究表明，比如说我们适当饮用坚持多长时间之后，你的人体就这一大块脂肪就都下去了。我头一次看这么营销的啊，卖茶叶在日本的超市里我见到的。 但是确实你喝这种乌龙茶的时候，包括喝普洱茶、 啊、 喝黑茶的时候，你容易饿。 饿呀，这是肯定的， 就容易有饥饿感。 对、现在有很多的公号真的都在打女性朋友这牌。 是吗？ 就可能不光是因为这两天马上要过他们的节日了，同时我觉得他们相对不理性消费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只是说有可能、 啊、哦，他内疚的笑了。 哎，真的真的，你比如说这两天我看某公号推出来就是，哪款茶叶最减肥、 哦、 啊？什么茶叶更适合女性朋友饮用？类似这种，哇、哦，都推。但是有一部分说法是跟你相同的 啊， 有一部分啊不尽相同 啊， 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什么花果茶，这只不过是啊冲泡的方式跟茶也很像，但是实际上跟茶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人那里也说了啊，什么这个花果茶适合女性啊，里头富含维生素 C， 然后冲泡出来的话，你既入口甜美，同时你还补充维生素 C， 类似这种啊全有。 对，它的量啊比较微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从这角度考虑。我觉得咱们要倡导科学的饮茶观啊，这量要、啊、摄入到一定程度有这效果，它没到一定程度它就没这效果。 嗯， 哎， 所以啊，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就像红茶为什么适合，一个是从口感上，再一个是对这个身体的感受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减肥效果。另外在减肥的同时，它又不会像生普那样减得那么猛。 对， 那肯定它柔和呀， 对， 而且它香甜的口感的吸引人呀。 来，所以大家回复红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分享装云顶红。赤龙说了，问一下多宝宝在哪儿可以买到东方美人。 东方美人啊，东方美人不是那么的好买，它没品牌。 嗯 啊，我这实话实讲，所以我还没法给您推荐这事儿。 嗯， 它没有一个成功的品牌引进来嘛，对于大家来讲。 那个猫上有吗？ 猫上肯定有啊， 哦， 猫上肯定有。但是 鱼龙混杂， 哎，那肯定是鱼龙混杂，咱得实话实讲啊。 那比如说要去我国台湾 啊， 会有吧？ 那肯定有啊， 嗯 啊，也是鱼龙混杂，比猫上混杂， 啊，真的。 就是茶叶这市场水特深， 关键是我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啊，别在产地买茶叶，各位所有人都一样， 嗯， 哪个产地的茶叶，它也鱼龙混杂。产处没有巨出多，您就记住我跟您说的这句话吧。 嗯， 到一个地儿，尤其到这儿，您有这心情啊，到我国宝岛台湾了，都听说这地儿出茶叶，我怎么也得给我们领导带两份回去吧。 嗯， 啊，你带的可能都是，说不定什么茶叶，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可能领导还会发个微信问我们，来看看，这是我刚从办公室拿回来的茶叶。 哦， 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35秒。 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抓紧时间，本时段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大宇在问说，这个日本的玄米茶怎么样？是直接泡吗？ 是玄米茶，它就是所谓叫炒米茶，是把这个米啊、糙米啊，先用火啊过背过之后呢，就比较热嘛，它就比较暖，中和掉它里边的那个茶的寒性，它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你喝起来有一点像大麦茶，但又带一点茶香。这个茶你正常冲泡就是可以的了，没有问题啊。 嗯。好， 用壶啊，用壶。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分享的云顶红在市场上有卖的吗？ 那肯定是没有啊。 哦， 那是我来做的这场。 嗯， 这一款是，啊， 所以呢，应该说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专享，对吧？ 那肯定是，这名字是我起的。 因为很多朋友喝惯我们的分享茶之后，总会问，哎，哪还有买的？我们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很多分享茶在这儿只能在这儿分享得到。 对 啊。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听到我们这个名字之后，他都会上猫啊、东啊上的去搜一下，可能也没有找到类似的。 哎，温迪说了，日本有一种白桃乌龙， 嗯， 是乌龙茶吗？ 白桃乌龙啊，其实跟乌龙茶的关系还真就不大了，它就比较秉承了西式的这种红茶里边添加香料的这个办法。但是您注意啊，人家香料都是可食用的，这是一点都不假，那东西真的熏衣服比喝着强多了。我买过好几回呢，都是给人家买的，说香啊，而且你听这名儿白桃乌龙，听着多有意思，是吧？尤其看过什么桃太郎这种动画片的人，对这都特感兴趣。 嗯， 喝着是寡淡无味，闻着是喷鼻的清香。 嗯， 这常见的茶。 来，我们先进来本时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关于茶的话题。大家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与我们取得联络。吃喝玩乐大搜索。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1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

北京时间18: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收听收看我们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茶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多杰呢，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他自己，应该说自己炒制的，哈，可以这么说吧， 炒制的 瓜子儿。 转 香 的 还炒制的，对对对，就是参与制作的一个这个茶吧。这茶从16年17年18年一直跟大家 一直在分享。 老听众应该都很了解了， 是是是， 叫云顶红。 云顶红 啊，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有这个分享，那大家发送红茶就可以了，发送什么鸭屎香的呀，这些都是看不到的，您发送红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分享装了。这个呢是用这个乌龙茶打底，红茶工艺制作的。 对，这岩茶俩字都要说出来了哈。 我是有多么钟爱岩茶呀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茶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提出来。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然后结合大家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招说了，多宝宝能给介绍一下正山小种吗？好像分无烟的和有烟的。 多专业，你听人家说。 真的吗？ 是啊， 我先是还说呢，前面问题你来回答，后面我来说 啊。对，还是跟装修有关系。是这样的啊，这个刚才我讲到一半，我借着这个朋友的这个话题呢，我稍微展开的讲一下。就说红茶吧，今儿咱聊这不就红茶吗？我这是乌龙红茶。那红茶呢，刚才我说分了一个是直条红茶，一个是红穗啊。红穗抛开不说，就说这直条红茶。直条红茶又分两大类，一类叫小种，一类叫功夫，就分出这两类来。那您讲的这就是上一类，就说的小种红茶。我们现在一般就叫正山小种，这是一大类。正山呢不是哪一个山叫正山，正山你就当正宗那么听。正产地的这就叫正山小种。那么边上怎么办呢？有人叫外山小种，有人就叫小种，都有。它带有一种什么味道呢？它是最后产生了一道这个烟熏的工艺，有烟熏工艺以后呢，就产生了比较强烈的这种熏呢、熏后的这种烟松烟香，这是比较明显的，这是传统的。这位朋友刚才讲的说怎么还有烟的跟无烟的呢？他是今天啊，他怕很多人不接受这事儿很怪，他怕很多人不接受，他把这烟啊这道工艺给它去掉，把这工艺给它去掉。举个例子吧，咱那北京人都知道这豆汁儿吧。豆汁里以这个酸爽啊为最主体的味道，我都捧着说以酸爽为最主体的味道，他怕有人不接受，他怕这个不接受怎么办呢？他把那酸爽去掉。对，那还是豆汁吗？ 那不就变臭了吗？ 对这太机智了。对，就是说你把那个他本身最吸引人的品质特色去掉了，其实是不好的。那个特色可能会有的人不喜欢，但一定有人喜欢。不臭那不是榴莲，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所谓的这种无烟小种，我个人是不推荐的。那你品的是什么呀？它跟其他红茶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没有很大区别了。 就相当于说风格似的， 风格要有自己的明显风格嘛。所以说这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个统归在我上一类讲的叫小种红茶里边，还有一类红茶叫功夫红茶。叫功夫红茶，功夫红茶就分得多了，滇红、宁红、祁红、怡红、湖红、闽红、英红，还有很多。 湖红是什么？ 湖南的，湖南安化产的红茶叫湖红，这很少见，不多见这红茶。 安化一直都是黑茶，不是？ 野产红茶，野产红茶啊，又产一种红针，不错的味道。 我想问问，就是。这么多的茶有流水线生产的吗？ 您流啊， 啊，有流的， 可以流啊。 哦， 可以 出来是不是特别水啊？ 那不一定，那有的现在某知名大品牌的纯流水化生产， 是吗？ 高档绿茶，高档绿茶，它那个流水到什么程度呢？几乎就没有一个地儿参与人工了。 啊， 那出来的口感你尝了吗？ 还可以吧，就只能说， 就是70分 啊，70分到吗？差 不 多， 我就这么说 吧。差不多吧，那 就 可能 肯定及格嘛。 对，它一种尝试嘛，它因为它产量很大，完了以后，它就一定要磨灭到特色，保证一个统一的风格，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嘛。那只能说， 我能问一下，就是红茶相比较绿茶或者其他茶类来说，它对人体的那种好处 有特殊的地方吗？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呢，你从汤色都看得出来它们的颜色不同，是吧？那最直白的说，就是茶红素和茶褐素的含量是不太一样的。那你说茶红和茶褐素，它都是对人体比较有益的一些元素吧，或者微量元素。所以有人认为饮红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这种说法是有的，是有的。而且呢，也因为啊，红茶的饮用范围比较广，海内外都有，所以呢，海内外对于它的研究相对就比较多。你比如黄茶为什么研究少？它的适用范围少啊。人群比较少，那研究的人就比较少。你比如国外对茶叶的研究基本上就是集中在绿茶和红茶两大类，咱们邻国日本对茶叶的研究集中在普洱茶还有乌龙茶，那他们喜欢这路子，他根据每个地儿不一样嘛。所以海外的一些研究啊都集中在这些上面。 对，你像就是咱们都认识的某位朋友，他不是经常去国外嘛，然后他说前一段时间去的那地方都是吃咖喱的地方 啊，我知道， 哦，天天吃咖喱。后来我说挺好啊，天天盖饭啊，我说我喜欢吃。他说伟子，你如果去的话，连着吃一个月你崩盘了。说在那边基本上天天就是什么胡萝卜什么的，那个黄瓜、青菜就是这些，没有旁的。然后天天都是咖喱，各种咖喱，各种咖喱，各种咖喱。所以吃到后来，他就说，如果能有茶，可能会好很多。他说吃到后来，你想，吃到15天以上的时候，满嘴都起泡了，那上火上的很厉害，而且那边都比较暖和嘛，比较热，然后他就没法把这个火又排出去。他说多亏带了一箱方便面，缓解一下口味，但是唯一忘带的 榨菜。 辣酱， 哦， 忘带了，就是调剂一下嘛。所以他说，等下次如果再去吃咖喱的地方，他说第一要带点茶，同时第二要带点阿香婆辣酱， 这茶这东西确实是，它既缓解我们的口感啊，它也缓解我们的这个情绪。这个林语堂先生不就说过这话吗？林语堂先生说，就这个只要有一杯茶，或者只要有一壶茶，咱们中国人在哪儿都是快乐的。还真是有这道理，我现在想想这意思啊，有这茶我这心里就稳了，我就这样。老师一出差说今儿这几天喝上这茶心慌。 哎，说到这儿了，我真的推荐几个餐厅啊，就是你到了那个餐厅吃饭之后呢，就会有一种那个茶的氛围在里面，你一走进这样餐厅的时候就会觉得特舒服。 一坐一望。啊，你不想说这个哈？ 这个没有在首推，不在它。 好好好， 首推在梅州东坡的那个素菜馆地书石那儿。 啊， 就是在 梅州不是吃川菜，都吃素菜馆。 他们出了一个素菜馆，叫地书石空间，然后应该是在泛海的那一片哈，就那附近。然后他那个就是一进去之后像个茶室一样。非常舒服，特别长的一个整木头的那个桌子，然后因为他那儿的那个经理李涛跟我们是好朋友，李涛是什么？是茶痴，就他属于把茶给研究的透透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了那儿之后，哎，他给你边泡茶，你就会很舒服。还有你说的一坐一望，还有游园惊梦，现在中粮广场的那个店，他一走进去，你发现吗？他外头是一喝茶的地儿。有一个大茶台，就是茶席，有一个特别大，坐在那儿喝点茶，等位也等得特别的舒适。还有好多的素菜馆都有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尤其等那天再暖和点的时候， 哎， 你往那儿一坐还挺舒服的。吃饭之前先来杯茶，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再来杯茶。 对， 哎，但是我又有问题要问了，多宝宝， 就 是这个喝茶到底是应该在饭前还是饭后啊？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明文规定吗？ 是这样的，饭前饭后都不是最适宜的时候，对吧？饭前呢，你的比较容易产生饥饿感，很多人醉茶都是因为这个。饭后不要马上饮茶，这是另一个误区啊！不要马上饮茶，大概需要多久呢？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一个小时之内不要饮茶的原因在于它容易稀释你的胃液。很多人呢比较讲究的都是什么呢？拿茶水漱漱口，它口腔里边的感觉清爽了就可以了。你看《红楼梦》里边也有这种桥段，它就是这个道理。那就是说，你拿这个漱漱口，就是浓强的一些茶，哎，口腔里边清爽了，没有那个饭菜留下来的杂味儿了，就可以了。一个小时之后，等您胃里这个餐食啊消化的差不多了，你再开始喝。 所以现在我们一去吃饭的时候，坐在那儿先来壶茶。 按理来说这种方式和方法其实不太可取，对吧？ 那涮涮不吃的多吗？人家这餐厅比较推荐的方法，我觉得。 就是，所以我们今儿做完节目之后，好多餐厅应该不大乐意吧？ 嗯， 茶水卖不出去了。哎， 不，你刚才说那素菜馆，我宁愿去他隔壁的那黑松白露吃 啊， 太素了。 哎，但是他们家刀削面特好吃， 真的吗？ 秒一切的那个山西面馆，真的，就那碗刀削面。 这么多面，我可能还是只爱吃杨大爷他们家的 羊肉串面。 哎呀，真好。 你还是喜欢吃羊肉，你说白了。再来看一下，刘洪森说了，过年吃的太油腻太上火，能介绍两款适合的。我们今儿这一款云顶红适合吗？ 嗯，挺适合的。我最近也老喝，因为我最近吃的有点油腻。啊，这个首先来讲，喝茶都是可以的，这是说第一点。第二点，依据您口味啊和天气的情况，选择一款比较合适的。但总体，你如果想消食啊， 还得活动， 还得选一个颜色深一点的 茶。 黑茶， 嗯， 就是说黑茶、红茶、乌龙茶都行，汤色比较偏深的，效果相对都好一点。 明白。嗯， 嗯，来再看一下，先别看了，我们先进三十秒广告吧。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抓紧时间，好多朋友在问关键词是什么。18点下班的这波朋友看来出动了啊！18点下班的朋友们，我们今儿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茶。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是云顶红，以乌龙茶打底，红茶工艺制作而成。 说对了。 哎呀，这款茶呢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只可以在这里呢分享得到，多不容易啊我啊！ 嗯， 大家呢可以回复关键词红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分享装了。我们终于为18点下班的朋友们放出来了一批，省着大家又说啊， 是是是， 上来就秒没了。今天呢请到的是多宝宝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来看一下，王说了，多宝宝介绍一下月牙白是什么茶，是白茶吗？好喝吗？ 这个我只知道月光白，我猜你说的是那个， 那是那首歌吗？白月哦， 白月光和月光白还有一些， 差不多， 差不多，差多了。这个月光白啊，这个我不知道跟您说的一样不一样，我说了供您参考，它是这些年出的一个比较新式的一个茶，那么用的是云南的这个大叶种，做的工艺呢却采用的这种晒青的工艺啊，那更偏向于绿这个白茶的做法，所以也有人把它归在白茶类，也有人把它归在绿茶类，它是一个新品种。这茶呢偶尔喝一下两下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它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存放的。 哦， 比如说我来老月光白，这本目前差点意思了。嗯，还不到这程度吧。 是天天过15 啊。啊，是是。 来再看一下 Cass 问了，说刚订的茶每天到在哪里查询？您呢可以回复客服，然后问一下我们的机器人哈。最近是不是机器人的这个出镜率不是很高？ 高。 哦，真的吗？ 他有味儿，他有味儿。 哎呀，真是。 嗯， 来再看一下这个 Cass 说了，说弱弱的问一下，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天人体外冷内热，需要吃一些偏凉的食物平衡，那为什么冬天推荐喝偏热的红茶呢？ 好像这是来了大夫了。 那当然了，寻医的 啊。是是是，我跟您是这么说这话啊，这冬吃萝卜也好，夏吃姜也好，喝茶也好，不能够迷信，还是要一个科学的态度。 嗯， 它都属于食疗食补的一部分，它对身体的调节都是比较缓慢而持续的，那反过来讲副作用都会比较小，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如果茶真的有那么强的药用价值，注意我讲的是药用价值，它就不可能成为今年全民性的饮品，那不能全民都吃药啊。 对， 不是这个道理，它还是一种优质的饮品。第一点的是什么？好喝。您第一点选的是什么？爱喝。这是我们对茶的一个最健康的观念。我很怕大家去讲它能治什么病啊，什么病它也不治。 它能减肥吗？ 哎， 减肥这事儿就更不好说了，是不是？因为减肥比治病人家还迫切呢。 那当然了， 哎， 有的好瘦的都什么似的，还能继续喝这个碱吗？ 啊，对对对，你说这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哎 ，PW 问了，说想问一下多宝宝，他收到了一盒盖章的茶，就盖章的那种。 嗯。 然后说这种盖章茶是特殊卖点吗？还是就是个噱头啊？ 我觉得是噱头 啊，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啊。 嗯，就我们也盖章，啊。就是我们对吧，你看、多宝宝有的时候他也盖章 啊，我也盖章， 就给书上他也盖个章、 是， 你看杨元昨儿那书上他还给我们盖个章呢， 是是是， 是吧、 杨元记得 章，对、你说他有什么特殊性吗、他的特殊就特殊在这个章是杨元盖的， 是 对吧， 嗯， 来我们继续回答问题啊。刘洪森朋友，您的关键词发错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红茶，人家发了黑茶发了乌龙茶，就是没发红茶，今儿是红茶啊。再说一遍，乌龙茶打底，红茶供应，今儿非得把这事儿捋直了不行。 你再说我就记起来那个宋丹丹曾经演过的一个小品了，什么公鸡母鸡什么什么 公鸡专注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啊，对， 七星七彩星云说了，说这个春节回家呀，有人送老爷子的极边乌龙茶，产自云南腾冲，喝着口感挺好的，说多杰知道极边这品牌不？ 嗯，极边乌龙还挺熟，这个在咱们这个腾冲地区，你说的也对了，这是比较早期的在咱们大陆啊试制这个乌龙茶的，它种的就是这青青乌龙， 嗯， 就跟今天云顶红这是一个品种，这是用的一个品种啊，是台湾的优质的青青乌龙种啊，用的这个茶，是比较早的这种做的茶，它做的这个极边乌龙啊，是清香型的口感，哎，完全的是这个清香型，走这个台湾高山茶的路子， 嗯， 因为这个腾冲这地儿海拔也高嘛，嗯，它走是这个路子的，风格是这样的，我一说您看知道，跟您家的应该比较像的。 嗯 ，KOP 说了，说各位想问一下，对于一个对喝茶没什么了解的小白，从什么类型的茶开始比较合适呢？ 那白茶或者是 花 茶、红茶，喝花茶就是你的这个结果，你知道不知道？ 多好啊！ 啊，你看他还不自知啊，打吧，听他的。 为什么呀？我也想问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我认为如果真是小白，我想了解茶，我给您的建议从六大茶类了解起，您那花茶叫再加工。 哦，明白，就是六大茶里是没花茶。 哎，对了，六大茶里边没有花茶，花茶是再加工茶的品种之一，什么茉莉花茶，这再加工茶可多了。你到我国的香港，你买那个荔枝红茶， 嗯 啊，那都是在加工的，都是在加工的。 来看一下刘波说了，说个题外话，苏州有什么能吃的？苏州哑巴生煎特好吃，德月楼不有那部电影吗？ 小小德月楼 啊，德月楼可以去尝一尝、然后还有这个外婆家在北京火得一塌糊涂，然后在苏州呢，应该说它也有一家，应该有几家店了， 很多家， 还有一家高端，哦，不对，高端店是在杭州，应该是在 然后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哑巴生煎真的好吃，他们家的豆泡粉丝汤啊，它的那个馅儿是偏甜的，而且我最喜欢就是它的那个包子底下那个胶咔嚓咔嚓咔嚓的， 你咽什么口水， 再来一杯红茶， 我饿了你知道吗， 他默默的咽口水， 就是它的那个生煎包里头汤汁特别明显，你一咬口之后那个汤汁泛甜，然后就流出来了，都是一肉丸一肉丸的。来看一下美美姐说了，哎呀，我就是那种喝花茶的中年女性，只喝花茶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青竹说了，我把福鼎白茶打成碎然后都吃了，然后让我试一下，说特别健身， 特别健身 就是挺瘦身的，估计 哦，瘦身瘦身啊，那您试试吧，我这好多不用碎，我这好多碎的我都给你会吧， 哎， 吃了拿小勺， 对， 红茶适合储存吗？ 没问题，而且它确实能存， 哦，能留 啊，能存啊，几年之后的风味会不太一样的。而且单说咱们今天的这款茶啊，做调饮也是可以的，我在家自己试着做过。 哎，那我们这么着，先进35秒广告，然后您跟大家来说说你是怎么调饮的。 好的呢。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开始吧， 开始我的表演。 你怎么调饮的？ 啊，是这个、红茶本身就比较适合做一些调饮茶，你比如绿茶类的并不适合。你比如说做这个奶茶，能不能做呀？没问题，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茶呀，等级都比较高，等级高就导致是浓强感不足啊，这都成为了一个劣势了，因为你要把奶味盖过去嘛，所以这个茶汤一定要做浓强，那就是说翻倍泡。你比如说平时是150毫升啊，6到8克茶吧，要不然你就把水翻倍，水减半，要不然就把茶翻倍。 嗯， 泡出的这杯叫加强液，这个加强液就可以做成你做奶茶的一个我们叫做基底液啊。其实外边做的奶茶都这路子，哎，你 都是成袋的那种， 对，它那都是不好的茶，就是没有那么好。 谁拿小种做呀？ 对呀、啊，它后边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大罐子，那个带自来水管龙头那种罐，那里边各自有基底液。基底液里边打进去，那咱们在家呢两种办法，一种是用鲜奶，另一种是用奶粉，都可以。你要为了浓一点用奶粉，奶粉的口感变浓，因为鲜奶里边还是含水，含水量比较高啊。那你兑进去的话，它等于是水兑水，你的茶还容易稀， 嗯， 茶还容易稀。说再不够浓强怎么办？上锅煮，小奶锅一煮，熬出这锅奶茶来，那感觉就更好了。我给您的建议，能少加糖，你少加糖，它还是更健康一点。 嗯、 外边咱们这个奶茶，据我观察与了解，咱有一些朋友干这个，糖加的太多，是真的是加的太多，我觉得不太好。嗯， 哎，那要如果做柠檬茶呢？ 柠檬红茶就最简单了，柠檬红茶就分两种，是鲜柠檬还是干柠檬，是吧？咱们现在很多我看超市卖的柠檬干一包一包的，那也行，头一个进去增加点味儿。鲜柠檬我跟你讲反而没有那么大味儿，鲜柠檬味好看，你看那个做柠檬茶最后人家卖外边卖出来的给你插一片，插在外边搁着一片哈，其实那一片不是最提味儿的，提味还得干提味。 真的吗？ 嗯，真的是。它浓缩就跟那香菇跟平菇的区别， 就它晾晒过后水分都蒸发了， 对 对 对， 提纯了是吧？ 对，有点这个意思。 好 ，PW 说了，早上看了一文章，说茶叶农药残留的事儿，说喝茶怎么能去除农药呢？ 首先来讲啊，我跟您说，今天在刚刚吧，20分钟之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刚发一篇文章， 嗯、 痛斥了您刚才看到的那个不实报道啊，用一个红头文件的形式已经发出来了啊，您应该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我也比较乐观的跟您讲，应该说市场上总体还是好的，还是合格的，不像那个推送讲的那样， 就尽可以放心， 真的是可以放心、 嗯、 啊！我们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刚发的这个文件，大家可以看到。 对， 所以现在网络传播有时候挺可怕的哈， 当然了， 标题党嘛。 当然了，而且他说话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对，就是发完之后你找不着这人了，你看。 对啊， 庄你说了，喝什么茶对胃比较好呀？哎，我们今儿的云顶红。 哎，云顶红就可以，就是红茶总体对胃都比较好。当然您别有溃疡啊，咱们先说好了。您说这胃酸胃弱，这都没问题。 嗯、 但你说我这溃疡类的呢，我想喝点茶，那奶茶比较合适。 嗯， 奶茶比较合适，而且就奶环境以后，茶呀，它里边的一些元素啊，并脂溶性的就可以融到这个茶汤里。 对，而且你想，人不说嘛，喝酒之前喝一点奶呀、啊、什么的，哎，起到保护胃的作用。 我听说吃的是毛豆才保护。 不不不，奶有一层这个保护黏膜在上面， 对吧？ 没少喝呀。 哎，那喝茶解酒吗？ 喝茶解酒这事儿啊，不靠谱。说实话，不靠谱。喝茶解酒是个简单的饮鸩止渴的办法，它的道理就是让你排尿， 就利小水吗？ 就是让你排尿，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把大量没有代谢过的乙醇酒精直接通过肾脏排出去。问题是你过肾脏对它有损失，啊，因为一先要过肝脏，肝脏把乙醇分解过后代谢，你再排泄，你直接往下走，啊，对下面这肾脏器有损伤。 天哪！

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进入最后一个时段的直播，您可以通过 FM87.6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茶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光聊红茶啊，同时大家如果要是有关于美食搜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小熊啊。小熊没问题，小熊没问题，算是吃过东西的， 算是吃过东西。 不是，这我的那都是 吃过见过， 哎，吃过见过的，吃过见过的。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啊。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茶，您把关键词发上来，红茶 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乌龙茶打底的红茶工艺制作的云顶红， 对， 二两装100克，每次的投茶量大概是在7到8克。 哎，他还往上加了一克，我说的是6到8克， 哦、是吗？ 啊，他这个学生老有发挥，你知道吗？ 他那个嘴急嘛， 啊、哦，他属于这种叫有继承有发展， 哎、 在继承之中创新与 发 展， 哎、有 发 展有提高， 哦，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往往发展和提高的不大对。 哎、 那大家呢可以发送红茶，我们应该是所留份数不多了啊，18点左右下班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 有18点下班的朋友？ 有啊，大多数都18点下班啊、你看一看，一看就没有正经工作过啊， 都没有这。 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有关茶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会请多宝帮的逐一的来解答。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哎呀，怎么这么多朋友要求说小青柑呢？米也说了，说小青柑怎么喝，什么功效？ 嗯，那我就说说呗，说这个就是谢谢大家给我一次得罪人的机会啊，这个。但我得说实话，人问到这儿了，你没问我，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你那么不推荐小青柑呢？ 它就是这青皮的问题，你知道吗？这青 跟茶叶是没关系的， 跟茶也有关系，它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你首先来讲，我们老说陈皮说的它不是这个东西，这东西叫青皮。青皮跟陈皮是两回事，您在药房。 青皮在北京话里头他脾气都不太好 啊，是是是，那是两码事、你说那是人性 啊、 咱们说的是这个药材，您到这个药铺里是抓得着的，青皮跟陈皮你都抓得着，这是两种药，药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方功效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咱打这个分析啊，他打的是一个健康的牌，或者说打着一个比较健身的牌哈，那说这个就是化瘀啊解腻啊，我跟您说这效果青皮一律没有， 嗯， 都是陈皮的效果， 哦， 都是陈皮的效果。 偷换概念了是吗？ 对了，它是偷换了一个概念，不是所有橘子皮都是一样的。首先来讲，你得够产区才能入药材，这咱说第一位的。任何咱们的中药都讲一产地的问题，这咱都知道哈。那我就不多说，我就说，那你说还有一个就是采摘的标准。所谓的这些小青柑，你看一个个地溜圆不大个的，这个在以前来讲都是摘下来不要的果子，为了是后边结那大果。农业上咱们说憋果就这意思，哎，那为了以后那个大果长得比较好，不让营养都分开了，有一些小的就摘掉，是这个道理。正经的果子大红柑的12月摘，二红柑也到在11月就可以摘，大小一样，这个都是可以入药的。一般情况下这个青柑的，就这小青柑的这东西呢，是入药当陈皮用的，哎，就当青皮用的。青皮什么功效我跟您讲，就是它有一个治顽疾破气的功效，就原来我专门写过文章说这个事情，那就是说我们中医医书里对于青皮和红和陈皮的认识非常清晰的，今天这样用说实话是不可以的，而且这个东西不能久喝，就是随时当口粮茶这么喝对人体没好处。 嗯， 剂量的运用上，青皮的开方的时候用的要比陈皮少的多得多，哎，陈皮温胃理气化食消痰都有，青皮是单一套系统，跟这四样说的不挨着，两回事。您刚才讲的很对，他偷换了一个概念，所以咱们要说就把它说清楚。我是不那么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喝小青柑的，这是我作为一个这个茶文化工作者我要说的。 哎，有拿柚子皮最后做的茶吗？ 有啊， 那么大个儿都有 啊，大，非常大，它这么大个儿大概有。你比如说，在广东啊，一些这个咱们客家人比较多的地方，像梅州啊，就是那梅花的梅啊，那梅州啊就有啊。你再比如说在福建地区也很多啊，就叫柚子茶，它那里边塞的就不是普洱，塞的都是乌龙。 嗯， 它一般里边塞的都是乌龙，它又不一样，那也是一传统的，那原来就有。 嗯， 那个就得有点功效了吧？ 那有点功效，那柚子皮跟陈皮又是两回事啊。那在中医里边，橘柚分的又是很清楚的，橘皮就是橘皮，柚皮就是柚皮。 啊。 你说的那个柚子茶不超市里都有吗？大玻璃罐装的。 嗯，两码事，两码事。 对，我今天听多宝宝一说，哦，原来还有这种柚子茶呢。 你说那是快乐似的 啊？对，那都加蜂蜜了，倒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韩迪在问：北京哪能喝到正宗的胡辣汤？金狮林。 啊，金狮林还行。 对吧？ 北三环。 对， 嗯， 那个味道也真的还蛮好的。 嗯、 还有呢，河南大厦潘家园那儿也可以。 哦， 还有，等一下啊，就是在西少爷肉夹馍， 嗯， 可以喝到的不是河南风味的，喝到的是陕西风味的胡辣汤。 哦哦哦，这有流派。 对， 哦， 陕西胡辣汤是带肉丸的，带肉丸子的。 哦， 嗯， 哦， 所以它应该也有，味道也还不错。嗯，哦，您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徐丹说：“刚才你们聊的那特别好吃的刀削面在哪儿呢？”我们刚才说过吗？ 啊，对，地舒食空间一个素菜馆里的刀削面。 哦， 啊， 就你说梅州东坡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嗯，再来看一下这个碎壳蛋说，马上就可以买到明前的碧螺春了，苏州的，啊，对吧？ 嗯，那对对对，嗯， 啊，他也说，他说外婆家是杭州的，哑巴生煎可以吃，但是德月楼和松鹤楼名气大，说可以去，但是当地人也喜欢一些小馆子，嗯，比如说苏州的面馆，像我原来去过的玉兴记， 嗯， 他们家的那个傲糟面， 嗯， 哦，好吃。 你刚才不是说还那个勤政园？ 拙政园， 啊，拙政园， 就是拙政园对面的那个，嗯，嗯。 但是刚才我还说呢，因为那个园子我去过，确实很美。但是我记得它边上有好多都是照婚纱的呀。 对，它有一个那个门出来之后是它一个博物馆，你记得吗？ 嗯， 就是那个门出来对面就是一个面馆。 哦， 可以吃虾爆鳝面。 哎， 哇， 完美的绕开了博物馆。 我死我！ 对不起，对不起啊，因为那个实在不是我长项，这个我得检讨，我要学习啊。对，那我也比花花好一点。花花的关注点在婚纱。 是是， 没有没有，我进那个园子，你知道，我并不关注小桥流水。我真正进去以后，让我真的，哇，哦，天哪，大开眼界的是人家那里种的盆景儿。 哎， 嗯， 对 对 对， 真好看。 嗯， 来，蓝色多瑙河说了，喝茶解酒的方法不但解不了酒，某种程度上还会起反作用， 嗯， 扩张心血管，哦，加速。 这核心说呀，还是少喝点吧。 嗯， 啊，这是核心， 是少喝点酒。 那肯定是少喝点酒啊。怎么你还有点不太乐意的意思？我听着 就这么点爱好 啊。说你看他那个不乐意，少喝点酒，对，少喝点酒。 胡杨说了，扬州有什么好茶呀？ 扬州啊，扬州就是一个是葵 茶， 葵龙珠，葵龙珠是特色，它就是一种拼配茶啊，三种茶拼在一起。再有一种呢，那就是现在这个绿阳春嘛，绿阳春它是这些年做的一个特色了。 嗯，哎，我今年还收到你说的那个绿阳春了呢， 啊， 还没喝呢， 嗯， 喝完之后向大家汇报一下。 好嘞， 嗯， 来。说说金骏眉，这位朋友叫顾里。金骏眉能存吗？ 少存，还是喝吧，要有就喝，咱没必要那个茶，没必要存。它是这样的，一般的红茶呀，没有做那么夹头的，就是说没有做那么高档的。后来呢，咱们在这个本世纪初啊，就提出来了，说我们能不能啊，做一些高档的红茶，以芽头为主体的这样的红茶，那么呢，便于我们在一些外事活动上的一些馈赠。啊，那这样的话，带着这个任务，当时的武夷山呢就开始研制这高档红茶的问题。你知道小种红茶它不是高档红茶，小档红茶它用的都是叶子， 嗯， 它一般的红茶都用叶子嘛，还是要用芽头的，这金骏眉是用芽头做，所以导致结果呢就东西贵，会比较贵啊。跟它同时期还有一个叫金针眉， 是，哎呀，每次给我们发信息问问题的，我发现了，就里头可能有很多的熟人， 嗯， 也有很多的名人。 为什么呢？ 然后你看，比如说啊，有文峰给发过信息， 哦，就那主要冲着你， 不是就那个文峰美发那两个， 嗨， 然后比如说京兆尹， 哇，这不是著名的一个特贵的素菜馆吗？ 是是是，哇，天哪，每次看我都不好意思念，不是我都不敢念， 嗯， 真厉害。哎，你们家什么菜好吃啊？告诉我们一声。 下午茶哟。 好贵哦。 是是是，来看看京兆尹问的问题。他说喝什么茶对痛风有一些帮助呢？ 哎呀，你看又来了这个问题了。 很难吧？ 啊，这比较难啊。我个人感觉呢不是有很强的这个缓解性啊， 嗯， 你啊， 就是两码事了都。 两码事，还是两码事。我要说什么茶有这效果呢，您就该往这上面喝了， 嗯， 啊，我觉得有到这个程度的，你先遵医嘱，这是最关键的。 哎， 嗯 嗯，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建议啊，多宝宝什么时候给带一些岩茶和花茶来？ 啊，好， 嗯， 好， 好，对，等着。 我们一定会选取花茶，这个得让花花选、啊、 对，我还等着他那高穗呢、 哦嗯、他那很傲娇、 哎、不那个咱们再说回来啊，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什么这个茶为什么那么贵，那个茶为什么那么贵，哎，你说为什么有的茶就会贵呢？ 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它有市场的认知度了，对吧？你比如刚才我讲这金骏眉，这就不便宜吧？ 嗯， 好金骏眉便宜不了。但是你说光是市场吗？不是，它源头就卡住了，它原料贵啊。嗯、 就饥饿营销？ 不是，它这东西长期的，比如说原来就贵过，它的这个茶青的价格就很高，它茶青价格下不来。 哦， 人家茶农是这道理，我贵贱我不低着这价钱我不卖呀。 明白明白。 那这样的话，它源头就卡住，它成本就在这儿了，它下不来了。一时半会儿是下不来啊。 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红茶，乌龙茶打底红茶工艺啊，叫做云顶红。这个茶呢，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哎、 必须要说这个、 哎， 要不然朋友们老问， 那是肯定的呀。 哎，朋友们老问说这喝完之后在哪儿买呀、啊？我们这个真的在外头买不到、嗯，所以呢，您抓紧时间啊。然后，尤其是刚刚下班的朋友们，西瓜妈妈说了，今天的红茶什么包装啊？其实就是想问问，照片上那个红色茶叶罐卖吗？ 啊，那个是个茶则，那是竹子做的一竹片，那是用来赏茶的，那也不是个茶叶罐啊。 就是把那个，那是一半，然后把那个茶叶呢放到上面呢，可以看。 哎呦，可是有明白人了，你看，没错，就是那么个东西啊，那不是个茶叶罐，咱们这包装还是这传统的，比较相对环保一点的，是用壁纸的包装。 嗯， 来看一下，阿福说了，昌宁红茶为什么普遍比较贵？ 啊，昌宁红啊，贵吗？还可以，我觉得。 多少钱？ 嗯，把中档偏上吧，反正不是谁最贵的， 大几百， 啊、哎，比那得贵 啊，比大几百那就挺贵的了。 哎、你一个使18多块钱杯子就不要说话，这是还是有区别的啊，还是有区别。 有朋友在问说，茉莉花茶带花好还是不带花好呀？ 啊、花不花的，这不就哄您高兴吗？它其实这跟工艺里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它正经做完了以后，应该剃花都出去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让您高兴嘛，再撒上点，这不显得好吗？ 啊，是这么回事吗？ 对对、 哎。上次我就跟你说， 别吃我干嘛了？ 不是，我就是喝成都的那花茶、 啊、 袋儿的，一袋一袋。 啊 哎， 那真的好好喝， 她老公给我喝的，哎，我觉得挺好的， 是好喝， 而基本上撕一袋， 你就说吧，碧潭飘雪，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 啊， 真的不错、啊， 是不错， 那 飘雪嘛，那就得上面小花瓣吗？ 哦、 哎， 就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 对， 您单冲茉莉花都没那么香， 对呀、 啊，那是因为哪个茉莉花，那有多少种，就多少道的茉莉花都印进去了，那花早都挑出去了。 哦， 他要就这点小花瓣就起这么大味儿，那就不对了。 哦，对对对对对， 咋回事了？还是 来看一下，老何说了，生普在家放了12年了，算熟普了吗？能喝了吗？ 能喝了，但离熟普啊还差这么几十年啊，还是有区别的。12年也就刚告一个期间吧。我们国家要求的这标准现在是陈化10年以上，那您跟这个不就刚够10年吗？嗯， 接着放，别着急啊。宋振坤说了，滇红给推荐一下呗。 啊，滇红刚才说那昌宁红也是一种啊，也是其中的一种。再有就是凤庆的滇红也是一种啊，都是。 嗯，有要白茶的说没货了，有要黑茶的也说没货了，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呢一样一样的来，好吧？ 那肯定是， 嗯、 肯定是。 这个阿尔卑斯说了，多姐，我孩子10岁，特别喜欢红茶，喝了一次就老想喝，天天喝，能喝吗？ 哎呀，我这白激动了，我一说孩子10岁特别喜欢我呢。啊，特别喜欢红茶呀，能喝呀。那孩子10岁了就不小了，咱们这都是大孩子了。现在这孩子本身成长速度他都快啊，没问题。您培养他喝茶的习惯，总比他喝饮料要强得多得多。 哎，对对对， 说实话，而且我跟您说，我就把这话搁这儿，他真习惯了喝茶，什么饮料他也喝不下去。 真的吗？ 他不爱，他两个反两回事，俩口感。 我以为是你只要再让他复喝那个，我的妈呀，就下不去了。 那是您的这个问题。 来看一下这个美丽彩霞说了，说喝茶喝红茶，但是 一喝就基本上老失眠，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啊，这个茶叶失眠的效果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关注，它没有很强，没有很强。但是我给您一个方法，像这位朋友我在节目里反复提过，咱们自制一杯低音茶。怎么自制低音茶？咖啡因， 低咖啡因， 低咖啡因的第一杯啊您不喝。咖啡因的特性是在快速溶出性，它在水温在70-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溶出了，所以理论上第一杯茶中的咖啡因含量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我睡不着觉，您就不要喝了。但是我再告诉你一点，别倒了，给身边的人喝，不是为了坑他睡不着啊。 好好， 你比如我就不会睡不着。咖啡因不是坏东西，它是好东西，它是我们茶作为一个健康饮品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尤其是对我们心血管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你不要以为它是不好的东西把它倒掉，不是的，您享用不了，第一杯可以给别人，从第二杯开始您喝咖啡因含量比较低了，但是其他的物质在继续的析出，它仍然是一杯饱满的茶汤。 嗯，李问了，刚听节目回复什么关键字呢？红茶。真的这次是所剩确实不多了哈，大家呢赶快抓紧时间回复红茶，然后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分享装云顶红，在外头买不到哟。 来继续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吧。啊，因为这位朋友的名字比较 长，太 长 了。每当我走进儿时的街巷，便浮想万千的我。请教一下，那全都是名字啊，那全是名字。手里有一块普洱茶砖，中间有一块类似竹片的东西，为什么要在茶砖当中加竹片呢？ 有图吗？ 没有， 全凭想。 啊，是这样的，有一些的这个茶呀，篓装的中间有加东西的，但是普洱茶还比较少，它加东西也是。 是凑重量的吗？ 不是，不是凑重量，它是为了间隔一下，间隔一下的让空气能进得来。 就打一隔断。 类似于这感觉吧。你比如说湖南黑茶里边就有这个，它的一些天间，它里边就打四个这种麦秸秆进去，它被透气的。 再来看一下霍山黄芽怎么样。 霍山黄芽还可以啊，霍山黄芽是黄茶，少见的黄茶，黄茶是比例最低的，最不容易见到的。产在哪儿呢？我们的安徽地区的霍山黄芽，可以喝一回试一试，但是我所知道价钱可不低呀。 来先进30秒广告。 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 Olabell 的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我们抓紧时间啊，有一位 Expresso 说了，说茶是一类植物吗？为什么有灌木有乔木，叶子也不一样，还是一系列的植物呢？ 对，茶是这样的，那分为这个灌木的、乔木的、半乔木的，那这是从这个树形上，那从这个叶片的形状上呢，那还有了这个大叶种、中叶种和小叶种，它的种类非常丰富。或者我们老说中国的茶丰富啊，中国这茶树啊，那也是一个丰富的基因宝库，这里边的品种非常多了。这是我们常年的在不同地方的这种试种试制还有人工杂交各种的原因都在里边，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拥有的茶树品种非常多。 再来看 喊人金龙。金龙大歌手不朽红掌，我花茶铁粉特别好。 人家说了，行走在天际间说了，说茉莉花茶就不错，说这个我就喜欢，多少钱一个级别的比较适合于普通工薪阶层啊？ 哎，我这种89 一斤。 挺好的吧， 花花天天喝完了，我们满办公室都是香的。 这还是超出我的范围了啊。89 高了， 低了。 低了， 现在一般还得要再高一点。 哎，她老公那款袋儿的那个呢？ 哦，那就得，那你就喝他的就行了。 哎，好主意。 你别问，你问的心理是病。 哎呀，他不在。来，王卓说了，多姐，西洋参茶是茶吗？怎么样，上火吗？ 哎，那挺上火的，那还是西洋参为出题的这种代茶饮，两回事啊，两回事。 队长，我们就不打算念您的短信了。气人了，他最近不是在江浙一带玩吗？每天给我们发图片，你看昨儿又吃了古镇大扎肉啊，还有什么这个红烧肉，说这个还给我们描述，哎呦，回口微甜，中和了瘦肉和肥肉的缺陷，取长补短，美味平衡，而且还有两个卤蛋，太入味了，配上米饭，气死我了，好饿。 不，其实也没办法，就跟今天上午我在交通台那边做直播的时候，今天聊的是房车，聊了房车，哇，你知道人家一开车一出去，三个月的开，我天哪！我说我太羡慕你们了， 老师。 我说我要跟你们出去，回来就把我开除了。 是是是， 真是。 你在路上收到了开除的通知。 对对对对对。 希望你梦想成真。 哎的嘞。 他的问题是明天要去龙井村了，给推荐一下现在能买的绿茶呗。刚好有朋友也在问杭州去的话能买什么茶。 哎呀，杭州这时候的绿茶还没下来呢，还没下来。我跟您说实话，所以你现在要买到的绿茶呢，一定不是杭州绿茶，是远道而来在杭州等着您的绿茶，两回事。 但是现在的新茶没有下来吧？ 有啊， 现在就有。 有一些早产区就下来了，一些早产区已经下来了，嗯，那就少见了。那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转转是真的，买不买单说。龙井村去转一转，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是一定可以去转一转的，那是很好的啊。那这个浙江省的博物馆，这都是值得一转的，尤其是茶叶博物馆，这别的还真没有。 哎， 你可以去看看。嗯， 卫东说了，85一斤，有一家老字号的高穗50一斤呢。然后张金龙说了，某园的400一斤呢。你们喝这个都太高档了， 就是， 哎呀， 我喝50一斤的。 你明明老喝我们家的。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红茶，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回复关键词，因为是我们节目组自己来分享的，所以很多朋友们担心的一些其他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啊。 是的，是的， 我们话只能说到这里了啊。现在应该还有十份吧，也就十份了啊。 来看看安仁鹏的问题，他说养生壶煮白茶怎么煮？ 怎么煮？我的建议是先泡后煮。 嗯， 哎，先泡后煮，而且呢，热水煮，别凉水煮，凉水煮的比热水煮的浓。我不建议您先喝那么浓强的 啊，凉水煮的会浓， 它一定会浓啊， 因为它先浸泡了。 对呀，你煎中药，你拿凉水拿热水， 对对对对， 道理是一样的，其实没有大的区别啊，不是一个路子嘛，只是人那砂锅，你养生壶，道理是一样，您就这边做一壶开水。 嗯。 啪倒进去，倒进去你放心，这水也不到100度了，等到90度就不错，锅也是凉的，这茶也是凉的。 对。对， 好，再往回升温，你觉得茶一渐开就可以了，那就有一定浓度了。你不要喝那么浓强的，你喝的那么浓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后啊，泡的茶你喝不了。 对，因为它劲儿大嘛。 你老觉得那不够劲儿。 嗯，来，先进35秒广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欧文贝尔的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最后3分钟的时间，阿顺说了，以前我们家老爷子常喝的是高级茉莉花碎茶，头些日子偶感伤寒，嗓子特别不舒服，话都说不出来了。我马上想起来多宝宝提起的5年寿眉白茶小茶砖，赶紧拿出来喝了几天，嘿，还真有效果。 那也是有一定效果，这是肯定的， 就因为它主要有消炎的作用。 哎，有消炎的作用，而且又让您摄入这么多的水，它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对对。 信仰说了，说，哎，想问一下，咱们今天分享的云顶红可以放吗？ 可以放啊，没问题啊，我自己也有留。 哎，放多少年口感最好呢？ 不是，不要这么说，现在就可以喝，放过之后的口感叫另一个味道。 哦， 啊，我只能说它新老各有好处，对吧？ 嗯，就有人洗的款式不一样啊。 对 对啊， 颜色不变吧？ 颜色不变。 嗯， 颜色怎么变？ 我以为放着放着颜色都变了。 那不知道。 不是，我是茶汤的颜色。 哦，茶汤的颜色啊。 对 啊。短期内不会有这效果。我说短期几年之内也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是口感上还是更圆润。 因为之前有一位朋友说，他有一个那个。生茶 啊、哦， 到现在得放了10来年了 啊、哦，10来年。 他说现在这已经变成熟茶了吧？ 啊，不到那程度。刚才我也说了，不到程度，这也就是刚刚能喝的程度。真正的，你想把一个生茶放的跟熟茶的汤色，没个30年肯定不行。 哇， 啊、嗯，肯定不行。 好吧。 哎，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 看看到时候你在喝哪个。我们找你去。 来，关键词红茶，大家抓紧时间。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嗯，蓝色多瑙河，蓝色多瑙河。 他也饿了，他也饿了，你理解啊。 我也喝了多少年的花茶，但是只喝到200块钱的价位，喝高了下不来呀。所以我们家花花至今依然停留在80块钱的价位上。 他可交那个喝好茶的朋友。 小心喝好茶的朋友正听呢。 是是是， 喝好茶的朋友已经发来了贺电，表示自己在线啊。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最后要提醒一下女性朋友，在比如说什么样的周期之内是不能喝茶，最好是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女性朋友就不太适合喝茶的这种。 哎，首先来讲，茶是有比较广泛的适应性的，您也没有必要啊对它有特别大的一个戒备心，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药性，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害处。它要有这种害处，还是这句话，它没有全民饮茶的这个效果。您比如说我肠胃上有一些溃疡类的疾病，这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那你比如说呢，再有最近身体比较虚弱，那可能也就要酌情减量，而且关键不能喝浓。嗯， 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多宝宝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是熊丽。 嗯，我是王维， 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上市四周年家装盛宴来了，豪宅品质攻心价格，东一日盛素美超级家每平米899元，3月11日中国大饭店东一日盛家装盛宴，报名热线400-006-2566，400-006-2566。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学车就选公交驾校，60余年国企驾校，学技术就来这儿。报名热线83701668，83701668。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G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rmont